几个人都站到了英吉的身后，只有雨和玄平站在原地并没有动，两人都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坏笑着看着英吉认真的表演。英吉看了看他们俩，诡异地眨了一下眼睛。只见英吉深吸了一口气，突然半蹲了下来，脸憋得通红，那眼睛瞪得大大的，注视着前方的一棵大树。大家也都顺着迎吉的方向一起紧盯着那棵树。突然间只听迎吉大喊了一声，瞬间推出了双拳。迎吉看着大家都死死盯着前面那棵大树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雨和玄平也忍不住笑出声来，玄平一边捂着肚子笑，一边用手指着小昭他们几个，一时间笑得说不上话来。几个孩子都笑了。 迎吉，你竟敢骗我们。 哎呦你个迎吉，这回被你耍了。 笑了一会儿，雨说话了。 这事儿也不赖迎吉。 对啊，不赖人家迎吉。 玄平努力地抑制着自己的结巴。 你们自己也不动脑子想想，迎吉要是有那种力量，咱们能不知道吗？ 这话是说到点子上。 对呀，迎吉，为什么奶奶有那样的能力，你却没有？ 小昭止住了笑，问道：“ 哎，对呀，对呀。” 迎吉似乎想说什么，但又不知该如何说起。正在犹豫间，周围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就是迎吉。” 那个声音非常的尖利刺耳，很陌生，很惊悚。好像是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英吉的汗瞬间就流下来了。 谁 在说话？ 几个人循声望去，只觉得耳边有一阵劲风拂过，那声音同时飘向前方。 原来还是个毛孩子呀。 几个人瞬间意识到他们可能又遇到什么不该遇到的人了。玄平头一缩，一下子跳到龙啸的身后，雨呢却一个跨步挡在了迎吉的身前，小昭和塞呢也和迎吉一样攥着拳头拉开了架势。他们定了定神儿，顺着那声音飘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红色披风的人影站在刚才他们紧盯的那棵树上。那人身材并不高大，头上戴着一个奇怪形状的帽子，脸上蒙着黑纱，只露出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那眼神像两道光，像两把剑。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那尖利而惊悚的声音再次响起来。 我刚才跟你们半天了，你就是迎吉。 那声音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栗，几个人都意识到来者不善。这个人他们从没有见过，应该不是附近村子的人，看他的身手应该有较强的能力。他要干什么？为什么跟着我们？为什么能说出迎吉的名字？到底是敌还是友？几个人都不出声，也许根本不知道此事还能做什么。 对，我是叫迎吉，我们认识吗？ 马上就会叫你认识了。 那人话音还没落，突然右手一扬，几个人同时瞪大了眼睛。那是什么？一块手掌形状的冰？不，那是一个手掌形状的冰山。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个巨大的手掌形状的冰山已经迅速向他们袭来，他们似乎已经感到了那种极冷彻骨的寒意。几个人也没办法多想什么了，本能地用双手向那冰山击打过去。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无助、绝望。因为事发突然，他们每个人心头的那一丝恐惧，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那天遇到黑衣刺客的那一瞬间。他们觉得这一下自己和伙伴们都完了。几个人在出手的同时闭上了双眼，只听砰的一声，那个瞬间就拍向他们的手掌形状的冰山，在他们的格挡下碎裂。大大小小的碎冰散落在他们的周围，而几个人被这巨大的冰山也震得一个个坐到了地上。 英吉他们抹了一把脸上的冰水，再一次站了起来。 你到底是谁？要干什么？ 英吉大声问道。只见那人并没有说话，右手又一扬，瞬时又一座比之前还要大很多的冰山又再次向迎击他们站的方向砸来。几个人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又本能的出拳格挡，可这回的冰山与之前的有很大不同，到他们头顶的时候忽然变成水浇了下来。几个人这下子可狼狈了，一下子变成了六个落汤鸡。迎击呆呆地站在那，耳边这个时候又传来了那尖利且惊悚的声音。 就这两下子还敢说做什么联盟使者，给你泼盆凉水救醒你。我原来以为你有多厉害呢，跟你爹比可差太远了。你都不配跟我做对手，现在结果了，你都犹如我的名声。给你几个月的时间，我会再来找你，再见面我就看你怎么玩。有趣儿。 声音小了，人也没了，只剩下迎吉他们傻傻地站在原地，狼狈不堪地擦着脸上的冰水。过了好久，大家才从惊恐中缓过神来。 这人是谁啊？怎么这么厉害啊？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自然之力？ 太可怕了，他是怎么做到的？ 几个人互相问着，但谁也没有答案。 咱们还是别瞎猜了，跟师傅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小赵提醒着大家。 对，赶快找师傅去吧。对了，你们谁知道师傅在哪儿啊？ 对呀，他没说，只听说他在后山闭关，要不然咱们先上去再说。 啊，这山咱们爬了多少次了，每次只能上到半山腰，这么多年了哪次见过长老师傅他老人家了？ 是啊，这传说你们也都知道，这后山上不去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上到半山腰再说。 英吉一边说着，一边摸索着湿漉漉的头发，脸色中带着羞愧懊恼。他预感到未来也许真的是危机重重，但为了找到父亲找到母亲，他必须忍受，必须尽快成长。他暗自发誓，不能再让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在自己面前任意的嘲弄了。眼前不管是什么，他必须继续前进。几个少年在迎吉的带领下再次攀上了这座神秘的后山。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迎吉》，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要说季节吧，我呢是比较喜欢冬天。为什么呢？这冬天啊它冷啊，这一冷啊它就得穿得多，这一穿得多呢，像我们这肚子上脂肪比较厚的呢，它就能稍微的那么遮盖一点啊，褶着点。而且呢它这天一冷啊，人就特别想吃，胃口就好，可以吃的好东西呢也就特别多。您像这最有名的这个铜锅涮肉啊，这个火锅好吃不好吃啊，一是看肉，二是呢看料。好，今天我们听李牧阳带来的故事，给您说说这冬天另外的一道美食，也是这街边的一道风景啊，庙会上的必备，什么呀？糖葫芦。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的李牧阳。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老北京冰糖葫芦的故事。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裹着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穿，象征幸福和团圆。